这是你们为以色列各支派抽签平分的土地，是你们应得的产业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城的出口如下：北面为4500肘，北面有三门，一为勒乌本门，一为犹大门，一为肋卫门。城门都是照以色列支派的名字起的。东面为4500肘，有三门，一为若瑟门，一为本雅明门，一为丹门。南面为4500肘，有三门，一为西木盎门，一为伊撒加尔门，一为泽布隆门。西面为4500肘，有三门，一为加德门，一为阿希尔门，一为纳非塔里门。周围共18000肘。这城从那天起名叫上主在那里。